第39集，潜入奥金顿。 格瑞兹，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进去，这条路连住在那里的兽人都不知道。我知道他们住在哪里，以及新来的兽人会选择哪一条通道。 我们 啊，这太华丽了！ 正当达纳斯和塔斯雷萨再次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确认这是非常有用的信息，并打算邀请格瑞兹克当他们的向导时，亚人兴奋地站起身来，盯着那些在树上栖息的狮鹫。狮鹫的爪子紧紧地扣住身下的树杈，把头埋在翅膀下面。亚人急匆匆地朝他们走去，他低声赞叹着，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着离他最近的那只狮鹫的肩膀。狮鹫微微地颤抖着，并未被惊醒。达纳斯注意到格瑞兹克的手比其他东西都更像爪子，但他在狮鹫羽毛上的抚摸非常温柔。有个蛮吹矮人急忙向格瑞兹克走去。 喂，你刚刚在干什么？ 放松点，富尔哥。格瑞兹克，他们叫狮鹫，来自于我们的世界，每只狮鹫都有一个骑手，一个像福尔冈一样的蛮锤矮人。 格瑞兹克已经走到了这一排最后的那只狮鹫身前，这只华丽的猛禽正站在那里瑟瑟发抖，仿佛很冷，尽管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。格瑞兹克抚摸着他的肩膀和后背， 他很伤心。 他叫斯卡雷，是库德兰的坐骑。 斯卡雷的骑手库德兰是蛮锤矮人的领袖，他今天阵亡了。 啊，囚犯，我看到他了。 囚犯？ 兽人把俘虏带到奥金顿，看起来像他，下巴上有红毛，皮肤上画着蓝色。他很大声， 我们要去救他。 达纳斯，矮人知道这要冒多大的风险，况且任务要比个人的安危更重要。 库德兰是图拉扬最信任的副官之一，他现在还活着，这意味着部落很清楚库德兰会知道我们军队的一些秘密，部落需要这些信息，所以我想他们会对库德兰做一些非常残忍的事情，迫使他招供。我们得在那之前把他救出来。现在我觉得这个格瑞兹克可以带我们去找他。 格瑞兹克，毫无疑问，帮助我们对你来说是危险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答案很简单，你们和部落作对，我也恨部落，因为他们对阿兰卡，对我们的世界所做的一切。 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行动吧。 达纳斯把目光从格瑞兹克转向塔斯雷萨，游侠点点头，这是他们遇到的最好的机会。如果格瑞兹克真的想背叛他们，他会立刻付出代价。在格瑞兹克勾勒出奥金顿和各种隧道的基本地图，并解释他们的共同之处时，达纳斯放弃了动用一支小部队来营救库德兰的想法。相反，他有了一个更好的计划。现在，达纳斯大步走下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，手里只有一个火把，为他提供光明。格瑞兹克走在他前方大概十米的位置，塔斯雷萨在他俩之间。无论是亚人还是精灵，都不需要照明便能看清路。在达纳斯的后面，跟着足足一半数量的联盟士兵。 隧道很宽，十个联盟的人可以一起走，而且很高，甚至食人魔都只需要弓着腰。德莱尼人修建得很好，爆炸破坏了中心的通道，没有殃及外部的隧道，这里仍然干净干燥和安全。 是的，长官，我刚刚侦查过了，这里看起来像宫殿里的长厅，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，我没有发现其他动静，甚至连只虫子都没有。 很好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一半的部队跟着我穿过隧道进入奥金顿，另一半在前面发起进攻，从神庙的废墟中潜入到下面分散兽人的注意力，我们则从后方接近他们。一旦抵达目的地，我们将会两路夹击，把他们打得粉碎。 众人继续前进，在进入隧道不到一个小时后， 格瑞兹克停了下来，指着墙上的一扇大门， 在这后面楼梯引导我们去奥金顿。 你确实不知道兽人的确切位置，或者他们把俘虏带到了什么地方吗？ 我知道进入奥金顿的路，但是除此之外很少。我的人民，我们在这里并不受欢迎，德莱尼人敬畏他们的死者，不喜欢入侵。我徘徊探索这里，了解了一点，不过只有一点点。 达纳斯点点头，他早就知道想要押人带他直接找到库德兰完全是奢望，但是他更不喜欢在一群部落战士埋伏着的情况下，在数里长的隧道里漫无目的的游荡。格瑞兹克伸手去抓门，忽然向后一跳，尖嘴惊讶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，他的身体蜷缩着，仍然举着双手。这时门转动起来，吱吱嘎嘎地打开了。达纳斯举起盾牌，也举起了剑，然后他停了下来，凝视着正在开启的门里的那个身影。这不是一个兽人，而是达纳斯以前从未见过的种族。那人身材高大，肩膀宽阔，淡蓝色的皮肤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，他看起来强健而高贵，长得有些像精灵，但是更加粗壮，耳朵更小而且更尖锐，眼睛很大，向上倾斜着，一排山脊状的甲片覆盖了那人高高的前额，直抵眉梢，粗大的触须从下颌垂落，两侧各有一小缕胡须，银色的发丝垂在脑后，散落在肩膀上，一只手拿着一根考究的长杖，穿着华丽的锦缎长袍。这件长袍现在已经非常破旧了，长袍下露出了一双分趾蹄。达纳斯还注意到，在他身体后方有东西在摆动，说明这个奇怪的家伙有条尾巴。那人用深沉而柔和的声音在说着什么，他把手杖举到面前，杖尖闪烁着一种淡淡的紫色光芒，反射在他的眼睛里。当他看到躲在达纳斯身后的格瑞兹克时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又开口说话了，语调中带着怒气，而这次格瑞兹克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了他。 这是什么生物？他想要什么？他看起来并不高兴见到你。 我告诉他，我带来了高贵的战士，仅此而已。 那个人又转向他们，目光仿佛要穿透达纳斯，然后他低声说了些什么，手杖再一次发出光芒。他睁开眼睛，用标准的通用语和达纳斯对话。 这家伙告诉我，是他带你们来这里的。那么你们是什么人？到这座庄严的墓地里来做什么？ 很抱歉闯入此地，我们不想打扰你们的侍者，也不想打扰你，但是部落的兽人躲藏在这些隧道中，而且他们还抓走了我们的朋友，我们要救他，也要打败兽人。 达纳斯放下盾牌，把剑插回鞘里，他很惊讶对方居然懂他的语言，但他现在更关心的是该如何说服这个人让他们通过，而不是去搞清楚为什么这个人会说通用语。达纳斯推测，眼前的这个怪物应该是德莱尼人，因为格瑞兹克说过这里是他们的圣殿，而且这人在达纳斯提到部落的时候怒容满面。当达纳斯讲完之后，他又点了点头。 是的，兽人闯入了我们的隧道，他们占据了暗影迷宫，那里是奥金顿的最深处，也是受破坏最少的部分。他们肯定把你的朋友带到那里去了，你会在那里找到大部分的部落军队。 大部分？ 有一些兽人不是最近才来的，他们在爆炸前不久就来到这里了。他们在这个地方待了好几年，住在不同的隧道里，他们的存在玷污了这座神庙已经太久了。 我们很快就会解决他们。 你们又是什么生物呢？我去过很多地方，但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。 我是人类，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叫做艾泽拉斯。